的所在地，起身往推罗境内去。现在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。耶稣离开加利利，前往异教徒之地推罗，这是上帝孩子，上帝自己的孩子的敌人的土地。好几处旧约的经文，好几处的旧约的预言告诉我们这一点。例如以西结书26:3-4说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推罗，看啊，我与你为敌，使许多国家涌上攻击你，如同海洋使波浪涌上一样，我们要迫害推罗的城墙，然后拆毁他的城楼。耶稣正在要进入不解之地。我认为他这样做有一部分是为了对法利赛人表明一些什么。福音不只是给犹太人的，不仅仅是犹太人是上帝的子民，福音是给所有凭着信心来到耶稣面前的人的。这点十分的重要。在这里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思考，什么才是真正的真诚的信心？这是关于我们至高无上的上帝白白恩典的福音。我们在这段经文中看到了信心极其主要的例子，它运作的方式的典型的例子。这段经文是关于单纯信心的磨练和单纯信心的胜利的主要例子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有迫切需要的女人，她非常清楚这一点。我们也需要意识到我们对耶稣的需要是多么的迫切。当这位女士意识到自己的需要的时候，她立即发现耶稣就在那里，并且来到她的面前。这个女人不在乎她来自哪里，或者她的种族、她的文化背景，或者别人怎么看她。我们也需要一样，知道我们需要耶稣，我们就应该奔向耶稣。我们应该继续的、持续的奔向耶稣，即使我们在路上遇到逆境，我们应该继续的、应该持续的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即使耶稣自己让我们的苦难在这样做的同时倍增。因为你可能认为，既然这个女人已经在耶稣的面前、耶稣的脚前，她已经在祈求耶稣赶走她女儿身上的邪灵，那么耶稣就应该马上为她做这件事。但在这里，他的诚意啊，他不是想抓耶稣的把柄，对吧？但耶稣故意用爱心与智慧调高温度，让他更加的知道他是多么的需要他。然后， 在他完美的时机，按照他完美的旨意，耶稣说了一句话，鬼就已经从女人的女儿身上出去了。那我认为理解这段经文的一个关键经文就是第29节 verse 29， 因为耶稣说这女人的信心是值得称赞的。这节经文将构成我们今天的信息。耶稣对他说，凭着这句话，你回去吧，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。耶稣说这句话有什么重要意义呢？这个迦南妇人，这个异教徒妇女，成为我们所有人的信仰的榜样。我们必须向这个外邦女人，这个妇女一样来到耶稣的面前。我们必须相信，因为我们相信任何靠近他的人都不会被拒之门外。我们主要从这段经文中看到的是，我们只有透过信心回应他的恩典，才能来到耶稣的身边。信心是唯一能把我们带到耶稣面前的东西。我们的行为不能把我们带到耶稣那里。我们一丝不苟的遵守律法，也并不能拯救我们。当耶稣说，凭着这句话，你回去吧，他表扬了这个女人的信心。第一，首先我们看到的是，信心是认识到我们的困境有多么糟糕，以及我们的实际上有多大的需要。我们的困境很糟糕，我们实际上也有很大的需要。首先第25节说，她是一个女人，一个妇女。在当时的犹太思想中，女人没有男人的特权，女人像二等公民。周围许多的国家的人也有同样的一个想法。这位妇女的情况并不乐观。经文继续说，她在为她的女儿，她的女儿一个女生，她在为她的女儿恳求，也不是为一个儿子求情。而且女儿有不洁的污灵。这个异地妇女不知道为什么，但她清楚的知道，她正在面临的是一个灵性的问题，而不是一个生理上的问题。这个妇女心里明白，于是她向耶稣表达了她的巨大需要，求你从我的女儿身上赶出那鬼。那对于我们在座的父母来说，没有什么比看到自己的孩子受苦更糟糕了。当你的孩子生病的时候，这对你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。如果你的孩子正在处理某种创伤，或者痛苦，或者折磨，这对你来说更是一种创伤、痛苦、折磨。你甚至会觉得比他更痛苦，比孩子更痛苦。你还记得马可福音第五章的那个会堂的主管的女儿吗？你还记得她的情况多么糟吗？她病到快要死了。想一想她的心情，我们也都希望我们能宁可站在 他们的位置上，替代孩子们受苦。但是他在这里所受的比起身体甚至心理的痛苦要严重的多，这是灵性上的痛苦。这妇女的女儿被一个魔鬼搅扰了。如果你仔细想一想，这确实是很悲惨的事。看到她的宝贝女儿被折磨，让这个妇女备受煎熬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绝望的人从心而出的呐喊，他迫切的需要耶稣，而且他知道他需要的是属灵上的救赎。他来自异教外邦，可能不知道关于上帝的事，但他知道他必须求助于耶稣。只有耶稣能够，也将一定会处理这个属灵的问题。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中找到了平行的经文，在那里，当那个妇人向耶稣求助的时候，耶稣却一言不答，似乎耶稣忽略了他。门徒也求他说，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，请打发他走吧。然后耶稣故意的拖延，因为他要为这个妇女揭开她的状况其实更糟糕。所以在第26节中，耶稣为他列出了更多的对他不利的事情。一，他是一个女性。然后马太福音15章22节说他是个迦南妇人。第二，他是个希腊人，他是个外邦人，出生于叙利亚的腓尼基族。他是个推罗腓尼基共和国，他是希腊化的公民阶层的一个成员。他来自这个叙利亚腓尼基臭名昭著的异教徒地方。这个地方很重要，因为他是耶洗别的家。在以利亚的时代，耶洗别几乎用他的异教先知和做法颠覆了北方王国。在列王记上是6章31到32节。这个地方位于基老的迦南，犹太敌人的中心地带，所以绝对没有人愿意和这个妇女有任何的关系。在他们的心目中，他连弃儿都不知，都不如，他是敌人，甚至是上帝自己的敌人。那有的时候，这就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，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处境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更糟。他希望我们在内心深处明白我们的处境到底是多么的无助。也许我们不是来自推罗，也许我们不是出生于迦南，但由于我们的堕落的本性，我们都是上帝的，在堕落当中是上帝的敌人，都需要一位救主来拯救我们， 脱离上帝的愤怒。这个女人的一切都是不解的，不仅仅是她女儿身上的恶魔而已。在耶稣面前，她一无所有，她什么都不是。作为人类，我们都很难理解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多么的破碎，多么的匮乏，多么的不解。因此上帝使我们谦卑，以便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问题。上帝这样做是因为他是良善的，他是怜悯的。第二，我们需要从我们的经文中看到的下一件事，以及耶稣称赞女人的原因。这个凭着这句话你回去吧，是他听到了福音，并且他凭着信心回应了福音。听到了福音，凭着信心回应了福音。把我们带到耶稣面前的不是我们的绝望，也不是我们的无助，只有对他的信心是白白的给予的。圣经中关于信心最容易记住的经文之一就是罗马书十章十七节。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在我们经文的第24节中，耶稣想要隐藏起来，但他做不到。每当耶稣试图逃离人群并得到休息的时候，他都做不到。他总是被发现。在这里，耶稣甚至在边界的另外一边，妇人立刻听到了有关他的事。他听到有关耶稣他自己，他听到有关耶稣能够做什么，他听到有关耶稣的大能。他是怎么在听到耶稣的呢？妇人从哪里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？也许是在市场上，也许他的邻居听说过这个耶稣就在边界的另一边，他在四处医治和赶鬼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固执己见的女人打破了耶稣的隐私。这个女人听到了好消息，并且透过跑到耶稣的面前来回应了好消息。这对我们很重要，我们不断地听到耶稣的好消息，虽然听起来很简单，耶稣为罪人死，耶稣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耶稣来拯救我们脱离属灵的困境。但是我们要怎么办呢？你打算用这个信息来做什么呢？你打算让它留在你的脑海里吗？还是你要有回应？然后你要回应的话，你要如何的回应？这个女人完全的意识到自己的处境的这个急迫性，并且她寻求主。她听说了耶稣，就来到耶稣的面前。她的心里清楚，她相信耶稣就是她要归向的那一位。那让我们理解什么事情在发生的一个经文。 很非常重要的经文，你可以写下来，就是以赛亚书55:6。以赛亚书 Isaiah 55:6，他呼吁我们，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在他接近的时候求告他。这个妇女知道这是她的时机，这个女人没有犹豫。那我们自己，让我们自己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。当我们第一次寻见主的时候，想一想你所处的环境，想一想你遇到的困境，也许你已无计可施，也许你意识到你唯一可以奔跑的地方就是投靠耶稣的怀抱。那这个女人意识到她的绝望处境，她知道她自己有需要，她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耶稣，因为她听过耶稣，她心里相信耶稣能做得到，她内心深信自己需要的是耶稣。然后他毫不犹豫。那如果你今天真的在听的话，请你不要犹豫，来到耶稣的面前。这个妇人，她的小女儿被巫灵附着，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的脚前。她俯伏在耶稣的脚前，马太福音说，他向耶稣呼求说，主啊，大卫之子，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缠得很苦。他在耶稣面前摆出了敬拜的姿势，他认出他是谁，他知道耶稣是谁，他是一位来自推罗的叙利亚腓尼基的妇女，所以她可能没有太多的神学知识，她可能不知道福音的来龙来派。外邦人并没有在上帝的话语被教导的情况下长大，但她完全的相信他所知道的一点一滴。他知道自己陷入了可怕的困境，他知道唯有耶稣才能拯救他，他知道耶稣会将他从可怕的处境中拯救出来，他完全的依靠在耶稣的身上。然后耶稣将会用一个比喻来回应他，说面包是给孩子们吃的，而不是给狗吃的。而这些话似乎是极其刺耳的话，但是这个妇女没有动，她没有离开，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知道除了主别无他处可去。这就是信心的本质，你不会去其他的任何的地方寻求帮助，但你一直紧紧地抓住耶稣。所以我们下一点就是，当耶稣说凭着这句话你回去吧，他是在称赞这个妇女坚持不懈的信心。他有一个不放弃的信念，他一直紧紧地抓住耶稣。弟兄和姐妹， 当试炼来临到我们的时候，真正的信心不会放弃。即使试炼来自耶稣他本人，他在马太福音15章，耶稣起初似乎忽略了这个妇女，但这个并不能阻止他。耶稣自己的门徒试着说服耶稣把他带走，但这并不能阻止他，那并不能使他离开。现在在马可福音7章27节，耶稣似乎在加剧他的苦难，他是透过一个比喻，好像是来贬低他或者提醒他，他的地位是多么的低下。耶稣用这些话挑战他，他说：“让孩子们先吃饱，拿孩子的饼丢给小狗吃，是不妥的。”而且这里的措辞实际上相当苛刻。乍一看，这个比喻的用词听起来是很可怕的。首先，我们要明白耶稣所做的是这个回应，就是救赎历史的回应。在罗马书1章16节，我们读到：“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”在这经文里，我们看到耶稣首先来到犹太人那里。他在马太福音15章24节说：“我奉差遣直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”耶稣在加利利度过了一生和侍奉的大部分的时间。然后在马可福音7章中，这是耶稣在马可福音中唯一离开的这个记录，就是他的服事第一次就开始要离开加利利地区。当耶稣在使徒行传1章8节吩咐使徒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先知那里、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然后呢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”但是耶稣的话确实刺痛了这个女人的心。他用犹太人表示狗的这个词，首先应该想到的是不洁净、不纯洁、异教的外邦人。这个狗与不洁联系在一起，因为他们吃垃圾、腐肉和尸体，所以这里的女人应该感受到她的无价值和可有可无。你可以说耶稣是告诉她，按照传统你没有权利待在这里。如果她正确的理解这一点，她会感到被轻视和拒绝，但他仍然坚持没有走开，他仍然还在听。耶稣正在深入的刺他的心，而且是非常的痛。可是耶稣，他是用恩典 他是用慈爱来对这个女人说话。有的时候耶稣觉得对我们那样做很合适，也很适当。有时候他会这样回应我们的祷告。我们说，上帝啊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做什么？他会回答，你还有多需要我？他使我们跌得更低，更谦卑，我们的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。你会觉得那不像耶稣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求他医治我，但我越来越生病，为什么？因为与此同时，他实际上在高举他自己的怜悯，他实际上是在高举他白白给的恩典。耶稣给妇女讲这个比喻，因为他要他知道他的恩典是多么大，是白白的赐给他的。这位妇女坚持，她不放弃。在第26节，他求耶稣从他的女儿身上赶出那鬼，他摆出了乞讨的姿势。这里求的是继续求的意思。他不会放弃。如果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如果我们恳求他，因为我们对他有信心，如果我们不断的求耶稣拯救我们，我们就会因我们的信心而被他称赞。我们不能因悲惨或者痛苦而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唯独凭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。我们也认识到耶稣自己就是足够的了，他纯粹白白的恩典就足够了。然后最后耶稣对他说，凭着这句话你回去吧，因为他在内心深处认识到他不配得到上帝的恩典，不配得到上帝的恩典。听听他的回应，他说，主啊，桌子底下的小狗也吃孩子的碎屑啊。这个比喻用了一个不寻常的词来形容狗，他说他的意思是小狗。那这个就是一个家里面的宠物。那我认识几个养小吉娃娃的人，吉娃娃很小，他们很可爱，他们是家庭的一部分。他们看，就是他们把他带上一个家庭的成员。小吉娃娃坐在桌子的旁边，就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这位妇女牢牢地抓住这话，她说，我很乐意吃面包屑，上帝恩典的碎屑就足够了。主啊，我所需要的只是你恩典的一小粒面包屑啊。记得他是迦南人，来自推罗，是叙利亚腓尼基人。他的女儿有巫灵附着他，一个邪灵，然后他认识到自己是最卑鄙的人。耶稣已经向他指出了这一点，然而一个微小的面包屑的恩典就够了，就会满足他。弟兄和姐妹，我们需要 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的一粒碎屑来满足我们。他确实会满足我们，他确实会改变我们。对耶稣的信心是我们接受他的心，他所需要的一切。我想以这段经文的一些应用来结束。这个应用程序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我们之前所说的内容有一些的重申，只是可能更深入的一些。要记得，无论我们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 doesn't matter if we're Jew or a Greek or Gentile， 我们都像这里的妇人一样，我们都何等的需要耶稣的恩典。 We all need the grace of Jesus， 他白白的奇妙的恩典。第一点应用，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都不配得到上帝的恩典，我们都不能做任何的事来配得上帝的恩典。我们不会仅仅因为经历悲伤或者苦难就来受上帝的恩典。今天经文处理的问题是有关心的问题。就像我们上次讲到1到23节中所说的，这也不是种族的问题，而是心的问题。每一个人都有心的问题。我们的问题是属灵的。当我们领受上帝奇妙的恩典的时候，那是因为他自由的选择将他的恩典赐给我们。我们都不配得他的一粒恩典，都是他白白的赐给我们。第二，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都非常的有需要。如果我们是人，我们需要他，我们的需要非常的大，因为我们最终的需要是我们罪的赦免。当这个妇女恳求耶稣赶走她女儿身上的污灵的时候，她意识到这不是身体上的需要，而是属灵上的需要。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就凭着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。我们来到他面前是因为我们在他的话语中听到了他，并且我们唯独转向基督寻求帮助。而我们的信心是坚韧不拔的信心。如果我们感觉到耶稣似乎对我们没有兴趣，我们不会就此放弃。事实上，他对所有凭着信心来到他面前的人深感兴趣。他可能只是在增加我们对他的需要感。我们不会放手。路加福音18章有一个关于一个顽固寡妇的比喻。那这个寡妇不停地祈求，她不停地来到她的身边，求她继续来到耶稣的面前。弟兄姐妹继续地在她的面前跪下寻求她。然后第三，最后我们需要认识到，即使是上帝恩典和怜悯的碎屑就足够了，我们不需要 挣快递。我们甚至不需要咬满满一口，即使是最轻微的上帝的恩典的接触，也是我们所需要的。即使是上帝恩典的最小一口，也是我们需要的。上帝的恩典，哪怕是一口，也足以满足我们的灵魂。耶稣说，凭着这句话，你回去吧。耶稣的奇异恩典是白白的给的。你有没有凭着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接受他的恩典？阿们。我们来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这句话，让我们知道你儿子的恩典虽然是小碎屑，也是足够我们。主啊，求你继续的在我们的心中动工，求你一再的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。我们有许许多多的需要，我们有很多的祷告的事项，但最终我们最需要的是灵里的需要。我们需要你，我们需要耶稣基督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以上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阿们。